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也许生命的美在于遇见，我们都不知道这一生当中会遇到多少人，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亲亲的相遇。或许这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可以惊艳到你的时光，但能够留在你身边直到温柔你的岁月，陪你哭陪你笑的人却是那么少，也许一生只有一个。这可能就是生命的美，细水长流的幸福。本期的音乐旅途，一同走进冬日的温暖男声。 你就是我的风景，云高风轻，不走下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。爱让需要点平地，伸出森林，整片的森林，你在树荫里，复杂的生命，因为有你，我一层。 音乐旅途，今天的第一首歌，听到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。 浪漫在发酵，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，带你到天涯海角，听你的心跳，想给你一个拥抱。